们这个糯米饭已经恋爱九年了，他们都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接着一样，这个糯米今天那个给它揉哈，揉到已经粘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一样脚踩着磨机，不，脚踩着那个木臼， 脚踩着磨机。 原住民哈，讲话多哈，会比较不要脸瞪啊， 喝太少。 对，然后拿起来的时候用力打。 哦， 对，红旗，有没有？累还是要赚， 难怪身体那么好。 对，要帮我养那么多的老婆，我养四个老婆呢。没有，三个是别人的老婆，我养得很辛苦。那就是我女儿。五。还有没有打麻将的没有？ 这边， 等我一下。嗯，换你的，换你。